谢谢你给我们主日的早晨，弟兄姐妹朋友一起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认识你的话语。谢谢你自己的话语成我们的帮助，成我们的食粮，能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何为真理，能够帮助我们主要在每一天当中来行走。求你纪念一下你自己的话语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让我们的全心能够摆在你的面前，让这一切的荣耀都能够归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弟兄姐妹，首先我想在这个当中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第六章里面提到这个以赛亚的这个所说的这些话。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姐妹在自己的能力的范围里面以内，有没有看到想说你在未来十年里面能够赚100万美金的话，但是呢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是有人不要去做？那有什么原因你不会去做？啊，我想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个以赛亚书6章1到8节的信息来看一下。在这个经文的分享之前，弟兄姐妹不晓得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唱过一首这个诗歌哈，这个唱过一首诗歌，这个麻烦一下啊，对，这个这首诗歌里面讲的经文叫世界，说到说世界的一切的虚荣珍宝尽都是偶像，使人颠倒，度过今使人不容易淡泊，经过蜜使人真难超脱。接下来，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接下来一段这个里面的诗歌说，有谁愿意熄灭他的灯光，若非早晨的日一再望？又有谁愿意收藏他的寒衣，若非炎夏的风已兴起？他的副歌说到是，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花人加冠。这个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一首的这个诗歌里面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样。这个诗歌里面提到说，世界的一切的虚荣珍宝尽都是偶像，使人颠倒。然后提到说，度过今使人不容易淡泊，经过蜜使人真难超脱。我想这是常常提到里面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每个人在世上的情形。这边讲到这个你，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财富，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职业，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妻儿子女，而至于这个里面的你呢，事实上是我们来看到，就是我们心中所宝贝的这位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自己看到自己的情形，我们就一生所追求的事情就是在世界上所追求的财富财宝。那我们今天我们想要的，我们就不会看见这一切的当中的一切的美好，我们只会看见我们自己所追求的需要。所以当我们自己真有一天能够认识到说基督耶稣的无价是吸引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的情形以后，我们才能够把耶稣放在中心，我们才能够知道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是这个我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三个点哈，是看见神的荣耀和圣洁哈，以及自己的罪。然后接下来这个听见神的赦免和听见神的呼召。然后行呢，是行人行出来对神呼召的回应。这八节当中我们一起来看这三个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提到以赛亚书从1章到5章里面提到神对于这个以色列百姓讲到很多的这些罪的控诉，他说以色列百姓做了许多的犯许多的罪。然后接下来在6章这个第一节里面一开始就提到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他是从16岁开始做王。乌西亚王在其他的经文也提到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亚撒利亚，他在16岁的时候做王做了52年的这个王。若是读过这个历代志或是列王记里面都知道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事实上版图最大的时候，并不是在大卫，也不是在所罗门，事实上是在乌西王的年代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当以色列在这个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时候，北国的这个以色列国，南国的犹大国，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里面，它的版图是在最大的一个地方。那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个国家里面所有的这个欣欣向荣，一切的繁茂，一切的经济的繁荣，是多么的强盛的一个地方。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却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个乌西亚王，这个王崩了，驾崩了。我想可能那个弟兄姐妹不一定会感受到那个感觉，但是我们回来想一下，在我们自己可能都有经过那个年代，包括这个毛泽东主席，或者是蒋介石总统，他们过世的时候，我想大家弟兄姐妹就可以了解，那时候的百姓就好像是在乌西亚王这个驾崩的时候一样，很多人是好像是死去的父亲母亲一样那种感觉，突然一下顿失的依靠，没有办法去好像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王，如果突然死了，这么好一个国家的领袖突然死掉的话，我这个国家怎么继续下去呢？是不是马上有许多的外国的侵略，许多的事情会产生国家是有许多的动荡不安的情形发生。我相信那时候里面的每一个人的人心都是非常的不安，因为很多人都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这个想要去寻找一些依靠依旧。那我们接下来看哈，我们接下来看，在这个经文里面当中就提到一件事情，当这个乌西亚王在做这些事情了以后，他有这么一个好的王，他驾崩以后，但是以赛亚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不是看到这么许多的一些情形，乃是看到这么悲哀的情形，乃是看到在那位天上所做的王。所以在从第六章的一到四节里面，第一节开始里面的一半讲到说乌西亚王这个是驾崩了，但是接下来以赛亚却看到了三节半里面，神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神，神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神。那是他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知道一件事情，他认识到他的神是被高高的举起，他的神是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是下垂，是满有这个圣灵遮满了圣殿。以赛亚看到的不是这个乌西亚王在那里做王掌权，以赛亚看到的是耶和华神是在那里做王掌权的神。我们人不太容易能够看到这个神的荣耀，常常所以神就借着我们周围许许多的环境来提醒我们看到他自己一切的能力。当我们看到神的能力了以后，我们才有办法去看到神的荣耀。这是神在平常当中常常借着情形下来提醒我们。我们也看到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帝、罗马帝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的日不落国，这些的国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兴盛，但是它都有没落的一天。那我们来回来看一下今天强盛的这个美国，强盛的中国，如果有没有可能，也它也可能会例外。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件事，神的国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但是我们人常常就去依靠那一去想到这个国家是一个震动，是一个强盛的国家而已，我们却没有办法认识到说神的国是没有办法震动国，神的主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人会死亡，权力会消退，国家会衰亡，但是呢，我们的神却是永远坐着为王的那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看到听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讲说我们是常常在为这个倒闭的公司在效力啊，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难听，其实所有的公司早晚都会倒闭，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是多久，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一百年。今天能够在社会上有一百年的国家其实是不多，一百年 的这个公司其实是不多的。那我们来看到一下，当我举个例子来讲，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住在芝加哥的时候都知道，在这个西郊的这个 Lucerne 甚至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可能在那边上过班，都有可能。Lucent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他的股票一张股票是60几块钱，但是转眼之间，没有多久的几天的时间，他可以从60几块钱跌到剩不到1块钱。弟兄姐妹，他一生的劳苦，一天的辛劳，他转眼之间就将近几乎破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哥林多后书4章18节里面提到说，原来我们所顾念的，我们所不是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所不见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乃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国家的强盛是暂时的，财富财宝也是暂时的，权力民生地位也都是暂时的，但是唯有我们看到神和神的荣耀，他才是能够俯伏在神的面前，认识到耶稣基督儿子的这个无价，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存到永远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荣耀是超过一切的，神的荣耀超过一切以后呢，这个我想这个 PowerPoint 要继续往下去了，对。然后我们神和神的荣耀是超过一切，我们也看到需要看到神的这个全然圣洁。我们看到神的全然圣洁，在这边经文里面提到说，神的宝座上有撒拉佛在那里。撒拉佛这个字呢，是撒拉佛是这个天使的一种啊，天使的一种。那他这个字跟燃烧和火有关系，所以有人说，他说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撒拉佛身上有6个翅膀，2个翅膀上面遮着脸，2个翅膀下体遮着下面，然后2个翅膀在飞行。这么有能力的一个天使，他有6个翅膀。他的四个翅膀却是在做遮盖的事情，做的保护，做的遮掩，因为他面对的是这位圣洁的神，只有2个翅膀在那里飞翔。当我们人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却都愿意，甚至都愿意用6个翅膀在那里做，但是这里的天使却是用4个翅膀在做遮盖。所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这里这个撒拉佛这个天使在那边讲说，圣哉圣哉圣哉，英文是讲 holy holy holy。 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一个字在旧约里面重复3次的时候并不多的，当他提到3次的情形下，就像是在这个我们平常讲的是 good better best， 好更好最好的这个比较级里面一样，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位神他是一个完全全然圣洁的神。这位神呢，是这个神的圣洁是最重要的，他的一个属性，最重要的一个属性。那神也希望我们和他一样，是同样是圣洁的。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12章提到说，没有圣洁无法见主，人无法去见神见主。所以以赛亚书在这边提到说，这个也常常提到说，比喻这个神的时候说，这位神是什么样子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总共有22次当中，在整本书里面有66章里面有21节，22次之多提到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让以色列百姓看到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百姓是何等的不洁净的情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说，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然我们就常常讲说大家都会犯错，但是请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犯罪犯错不能代表成我们的借口。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圣洁不是外面我们能够做多少的律法，行多少的事情，圣洁不是说我们有多美的优雅的台词来做祷告，圣洁也不是说我们外面的衣着有多么的好，圣洁也不是说我们的圣经有多么的熟，可以非能够倒背如流，甚至我们一年读多少次的圣经。圣经也不是说，圣洁也不是说我们每一周都来这边聚会。圣洁也不是代表说我们今天穿的西装我们就代表是圣洁。圣洁也不代表是说我们今天是挂着牧者、挂着执事、挂着同工的头衔就是圣洁。圣洁也不就是将圣经倒背如流，或者是圣洁也不是就是说我们在讲话的之前的时候有的时候要说这好像是圣洁的一样，这不是圣洁。圣洁是什么呢？圣洁事实上讲到说我们这个人是里外是合一的 一个人能够归给神。圣洁讲到说，是我们自己看到自己的罪恶，我们自己的 罪的情形，而能够我们情形是何等的败坏，不再是我们自己是做一切的决定，乃让是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一切的决定。圣洁乃是否认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然后呢，选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活出神自己出来，这是圣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当西方的这个人文的主义是非常强盛的时候，非常的推崇的时候，个人的感觉、个人的自由、个人的言论是不断的被扩张、被扩展，所以呢，就将这个创造这个世界万物的这个神完全的忽视不顾。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了解知道说，在这一周的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在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里面，他的判决可以在美国全国里面可以这个同性恋合法化。所以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当一件事情人常常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这个认知被蒙蔽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许多的事情发展出来。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需要是超过一切，当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些事情上是好像是被压迫的一边，是被歧视的这群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到说神还有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我们在那里做。那我想这个有一天可能甚至这个教会当中都可能成为一个同性恋的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在还没有多远的地方，在要上这个94的那个高速公路旁边，有一个 Unitarian 那个教会。你如果仔细看到他们教会所谓的教会上面贴的那个标志，就是彩虹的标志，那个是教会里面是一个最先能够赞成同性恋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有一天教会会被迫要成为这样子的情形下，弟兄姐妹，你能够了解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坚定的站住，能坚定的说为主来付出的代价，我们是否能够认识到说这个能够继续的传讲神的话语，我们认识到这件事情是神的心意。如果当我们人如果把他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形、自己的欲望摆在超过一切应该有，甚至不论是道德的标准甚至神的标准里面来看的话，我们今天就看到今天美国的情形。同样的道理，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突尼西亚的地方，多美丽的一个沙滩，突然有一个人拿把枪出来扫射杀了39位的这个在海滩的时候，当我们这个人不能看到自己的败坏，当我们觉得说我们还甚至在替神做一些事情，然后呢，我们没有办法这个神的圣洁，没有看到自己的情形，我们的结果就是产生仇恨，产生对立，然后呢，就产生出来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只是会更深、更加、更多而已。所以，只有所有的人类，只有像以赛亚一样，能够看到今天神的荣耀，然后接受像撒拉佛所宣告神的这个圣洁，神的荣光充满全地，然后呢才会有和平的一天。所以神的法则，弟兄姐妹请记得，他是常常一个他自己的子民如果是离弃的神，神是让一个更邪恶的人，我是说神让更邪恶的人，允许更邪恶的人来管教他的儿女。在旧约里面，当以色列百姓离弃神的时候，亚兰人就能够侵略到以色列百姓，当以色列百姓离弃神以后，这个亚兰人就能攻进这个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在200年之前，在犹大国被灭亡之前就已经被灭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下一张这个图啊。你可以看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点没有，一个点一个点，我想你慢慢看到这些点，这么一个一个一个越大，从这很小的一个点，我们觉得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这些点如果说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的衣服上，你的白衣服上面的话，你会觉得一个小黑点你都没有办法忍受。其实我们人的罪就是这样子的情形，我们人的罪事实上就是我们人的罪里面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情形。那希腊文的这个原文跟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讲到这个罪的它的定义，都是说一个错失的目标，错失目标的一个情形。那错失什么？神的目标。所以我们里面，我们人的这个情形就是一个罪。那我们如果不能够认识到罪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不洁净的人。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当我们看见神的这个圣洁的神看见我们的罪，我们就应该会像以赛亚看到说这个同样的反应。他的反应是说，祸灾我灭亡了，祸灾我灭亡了。那我有祸了，我死定了。不洁的人面对的是圣洁的神，带进的是公义的审判，结果就是死亡。所以我们在雅各书第三章里面提到说，这个人的舌头实在是不洁净的，能够用一方面用舌头来颂赞主、赞美主，另一方面我们用我们的舌头去咒主神所受造的这个的人。颂赞和这个咒主是从口中同一个口中出来的。雅各书里面雅各讲到说，这是不可的、不可以的。马太福音在十二章里面提到讲到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就口里会发出来的。善人从他所心里所发出的是善，恶人从他所心里发出来的，所存的恶发出来的就是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在祷告聚会里面不太敢祷告，其实是我一开始至少我自己有这样情形，不太敢祷告，因为一祷告就担心讲出来的话跟心里面想的是一样，结果说的是不对的。所以很多人不敢祷告，其实是这种的原因。当我们知道认识到我们里面的罪的情形，我们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首先要对付的是我们自罪的情形。所以从我们的嘴巴可以看到我们的心，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全人是什么样的情形。一个人讲话就知道他属灵的情形到底是在哪里。所以为什么以赛亚知道自己是一个该被灭亡的人，他这边提到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讲到说他首先提到说，以赛亚看见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这讲到是他自己里面的一个情形，他自己看到他自己里面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接下来以赛亚看到说，他所处的周遭也是一个嘴唇不洁的情形，他是处在一个罪恶的环境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我们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我们能不能看到我们自己所处的周遭是一个不洁净的周遭？我们常常所处的周遭说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非常好的，社会多么的进步，社会多么的是非常的好，然后社会里面的所有的科技、所有的情形、国家的强大都是非常非常的好，你怎么会去看到一个不洁净的环境呢？但是以赛亚在那个乌西亚王那么强盛的时候，他却看到他自己所处的周遭，他自己所处的情形。其中跟他看到第三个点就讲到说，他见到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如果是看到这位神是真正的大君王，是圣洁的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我们就不会很轻易的看到其他的情形了。我们就很了解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神的所事，我们看到神的本真相，看到我们自己的情形，我们知道神的是光照在我们里面，把我们里面整个人情形暴露出来以后，我们就知道越多的看到神，我们就知道越多里面的情形，我们越得的光照，我们就越能够知道更多的被洁净，我们也更能了解我们自己里面没有更多的美善。所以以赛亚还知道自己是祸灾我灭亡了。那这三件情形讲到说，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也看见了大君王这个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本来是应该灭亡的人，本该因为他犯了罪，但是呢更重要一件事情，他承认了罪。所以认罪是在赦罪之先，没有认罪是没有办法去赦罪的。 认罪是在乎我们，赦罪是在乎神。所以当我们来看到一件事情，当撒拉佛用火钳夹着这烧红的炭从圣坛取下来，粘在以撒亚的这个嘴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你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这个炭粘在嘴巴上，这么红红的炭粘在以撒亚的嘴巴上，他却没有受伤。其实神在借着周围很多的环境里面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苦难或者是患难或者是一些情形，但是呢他事实上没有伤害到我们的，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自己的罪被赦免了，提醒我们自己还是有罪的人，提醒我们应该要到常常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到，一个人单单的如果只有来看到神的荣耀和神的圣洁而没有认罪的话，其实呢这不是真正的看见。因为真正看到光的话，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自己里面的斑点瑕疵，应该知道我们罪的情形。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单单的来认罪而却没有办法看见这个光的源头，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圣洁一切的情形的话，我们一生当中只有活在定罪当中，没有办法抬起头来拿去跟随神的。这是两件事情都是必须要去看到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说当看见神的荣耀和神的圣洁，也认识到承认自己的罪的以后呢，我们就了解说经历到神的赦免和洁净，并且才有办法开始这个去服侍。所以这时候以赛亚就听到了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这句话第一句的情形是神主动讲说我可以差遣谁去呢，第二句话说谁肯为我们去呢，一句是主动，另外一句是被动的情形。神的呼召是从来不会去勉强别人的，勉强人的，神也不会勉强我们去来服侍他。那我，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今天在社会上有许多的情形，为了买一张这个演唱会的票，排队排好久，为了吃的鼎泰丰的这个小笼汤包，可以排队排一个小时。这是前几天英文的弟兄姐妹跟我讲的事情。他去台湾的时候去鼎泰丰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吃这个鼎泰丰的汤包。但是呢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好像很少看到早上七点半六点半的时候在那里排队等着要进教会。所以我们看见的东西呢，常常是所见的是暂时的，我们所不见的是永远。我们有没有看到？好像是没有。但是神的呼召和奉献是让人甘心乐意的板上的。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人我们看见有人为了想要看到心里的这个偶像，怕去失去了这些这个失去了自己偶像，然后为了自己的工作12到16个小时每一天，担心自己的工作失去，寻求一切的事物，但是呢却不了解一件事情，神要我们来服侍他，他是给我们一个同工的机会，事实上来分享有份于他的荣耀。我们看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看见了没有吗？弟兄姐妹，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也是全心的投入，然后我整天担心受怕会被这个公司给 lay off 掉，所以呢直到有一天我认识到我自己的工作是副业，我的教会的侍奉是正业。从那时候开始以后，我就知道我从来再没有再担心惧怕过了。我知道那时候神会带领我经过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神到底有没有呼召我？我只是一个很平常很没有这个很小的一个弟兄，怎么可能会有神会要我？我圣经也不是那么熟，我也什么都不了解的，教会里面侍奉都不了解。其实神不是看我们行不行，神乃是看我们愿意不愿意。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听到神的声音？那这个若是你听见的话，就会有一个回应。以赛亚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这边讲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他，我在这里请差遣其他的弟兄姐妹。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教会服事里面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个情形，我在这里 你去找他，你去找别人。我们常常是在教会服事的时候说，我不愿意去做，我没有办法做，我做不来，我无法去做，我还不够资格去做。但是我们能不能认识到一件事情，就跟神讲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这个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个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这个他用的三个字哈，这个PowerPoint 里面有提到这个三个字哈，这个Hineni 这个字呢，在下一章，在下一章，Hineni 再往下啊，这个 Hineni 这个这三个字是我在这里的意思啊，是这个希伯来人说我在这里。如果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到亚伯兰回在圣经里面提到许多的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历世历代服侍神的人都讲说我在这里。亚伯兰回答神说我在这里，他在荆棘火焰在那个被呼召出去的时候，雅各对于神的使者和神说我在这里，然后呢摩西在荆棘火焰当中说我在这里，撒母耳年幼的时候跟神的回答说我在这里，新约的亚拿尼亚在圣经当中就出现过那一次，完全没有任何一点这个被提到的一个人，很小的一个弟兄亚拿尼亚，他对主这个耶稣差遣他去为这个保罗，这个那时候在大马色的扫罗，他眼睛瞎掉以后呢，被大光照以后瞎掉以后，要去按手让他能够眼睛看见，那时候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替这位以前的扫罗，后来的保罗，要去他按手让他能够看见的时候，神差遣他去，他说我在这里。所以感谢主哈，这个我在这里呢是一个全然的献上，请差遣我是一个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来看到一件事情，受这个我们在受差遣的时候是没有对主有任何的要求和条件的。服事不是说我今天要做这个我不要做那个，服事是说不是说我做哪一个就代表是特别的好。今天在教会当中，有些教会里面的执事是大家抢着做的，有些教会里面执事是大家没有人要去做的。所以不是说今天这个哪一个职位比较高，哪一个职位比较低，而是今天神让我放在任何的职位当中，任何情形下我都能够去服事，都能够去做，都能够尽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感谢主哈，差遣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不愿意呢，神还是可以去差遣其他人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却丧失从神得走这个恩典的机会。所以这是当神接受神的这个服事，在教会里面当中的服事，事实上是接受神的恩典，不是你我们不是我们的付出。我记得有一次的特会，有一位牧者讲到一件事情，跟我说到说，你们不要做一位混吃等死赖活着的人。这话难听哈，那话也非常难，非常的重，但是很多人听完以后他可能就离开了，可能再也不要去听这个人在讲话了。但是呢事实上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里面，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若是找不到果子的树啊，就把它砍下来，何必在这里白占地图呢。我那时候就跟神讲说，主我不要这样子，我不愿意做一个混吃等死赖活着的人。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我每一天就五分钟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了一年的时间。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你没有办法遇见神，你不没有办法认识神，我建议弟兄姐妹，你每一天就跪在神面前五分钟，慢慢的增加，一年之后我相信你绝对会遇见神。你就在借着神的话语祷告，读神的话语，在哪里去做这些事情，我相信你有一天绝对能够遇见神的。圣灵的喜乐，圣灵的充满，会让你觉得说一切的喜乐。所以在接下来在那个 PowerPoint 里面有一个讲，有一位牧者讲到一句话，他说人很难得救，得救的人很难爱主，爱主的人很难不做工，做工的人很难不做自己的工而做主的工。我想要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人要得救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得救以后要请弟兄姐妹来爱主也不容易。有的人以为说得救以后就爱主了，就没有问题了，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得救以后还需要爱主，还需要读经，还需要跟随主，还需要侍奉。爱主以后呢，你就突然一下觉得说非常非常的感觉非常的好，我什么事情都要去做，别人所有的不愿意做的事情我都抢来做，不是不好，但是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造成教会，造成弟兄姐妹之间许多的不容易配合的情形。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生命当中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我们当我们得救了，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回来想一下，真的要得救不容易。当我们想到说我们有一天得救以后我们回来再来爱主，实在是不容易。当我们一天我们知道我们爱主以后，我们要不要去做，不要去做工，那你就觉得说很奇怪，为什么上帝求你讲这样子。其实我们真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认识到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神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是不是神要我去做的，是不是我做的是和弟兄姐妹在一起配搭去做的。所以当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一步一步一步来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了解这些所有一切的难处都是我们自己的罪，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情形。所以接下来我记得我信主大概将近20几年的时间，那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跟神讲说我没有办法说来这个像周遭的这么多弟兄姐妹来爱主，我实在是做不到。那因为我也不是很聪明的人，我也不是那么热心的人，我也不是那么激情的人，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跟主讲说，主，我一生当中慢慢的来认识你，来追求你。套句这个术语的这个数学的这个讲法，就是我的斜率是非常的低的，斜率是很低的，但是我一生当中我绝对是跟随神一路一路在走。我了解我在这个20几年当中，我经历生活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辛苦，我也有家庭生活的这个适应跟调适需要去做，包括妻子之间的婚姻的关系，包括儿女之间的教养的事情上，我也在这个当中也知道教会侍奉当中的挫折，我有许多的情形在那里，但是我感谢主，我都没有离开主。我也在经历说，在2000年的时候去参加全时间训练之前，我的儿子发了高烧，得了热性癫痫。我抱着我儿子的手的他的身体的时候，我太太打911，他全身是紫色，我的手指头放在他的嘴巴里面，我担心他咬断他的舌头。那时候我跟神讲说，儿子是我们祷告3年而来的，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感谢主，这个我了解，我们的工作前20年是为了房子，为了孩子，20几年。但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才是开始自己准备这个退休金的时候。所以我儿子现在正在念高3，然后去年有一天我问我太太，我讲说从现在到我62岁提早退休，我还可以赚100万，没有问题。我太太跟我讲一件事情，她说你怎么知道你能够活到明天？感谢主哈，度过今使人不容易淡薄，尽过密使人难超脱。我就想到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说，有一位财主，12章里面提到有一位财主，那个是一位无知的财主，他的田产丰富，他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收入是非常非常的好，他想说他收藏的地方他没有地方可以放，他必须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在那里，能够预备他储存更多的，他把他仓库拆掉，然后盖一个更大的仓库，能够储存他所有的田产。然后他跟他自己的灵魂讲，他说灵魂啊，你有这有许多的财富积存，你应该要，这是可以工作多年的费用，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但是神却跟他说一句话，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储存给谁呢？要归给谁呢？所以我也就这样的决定，在1月的时候我就 辞去的工作就全时间侍奉。那有人说你可以等到儿子大学毕业以后你再全时间去侍奉啊。然后我甚至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好朋友讲，他讲说你可以把你的工作随便做一做，然后呢他们把你 lay off， 你还可以拿一笔钱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里面的情形就是这样子看这件事情。有人问我说你是辞职还是退休，为什么差别在哪里？退休有钱拿，辞职没有钱拿。但是我是辞职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来看一下哈，这个我记得我常常以前分享一件事情，在约书亚记里面提到说，约书亚这个带着百姓过河约旦河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抬着约柜的这个祭司是怎么样过这个约旦河？是他的脚先踩进去，还是呢约旦河分开他才走过去？是河水还没有分开之前，抬着约柜的祭司人就踩在河水里面去，水分开来才分开来。当我讲了这么多的许许多的事情当中以后，我有一天再回来看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今天所做的一切的决定，我相信神都有带领，神都有保守。我今天就是扛着这样子的约柜去踩进约旦河当中。我相信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呼召都不一定一样，每一个人的情形都不一样，在不同的侍奉，在不同的情形。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定要去全时间侍奉，但是呢，神对每一个人绝对都有说他的呼召，在教会里面，在任何的情形下都有他的呼召，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在那里去做。这样子的话，教会就能够兴旺，教会兴旺就能够成为这个地方的见证。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来回来看这个圣经里面，首先在这个以赛亚提到说，首先要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自己，看见神的圣洁，然后呢才能够看到自己的污秽和自己的罪，也才能够认识承认自己的罪，神呢也才能够赦免我们，洁净我们。当我们在神呼召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主动甘心乐意将自己献上，让主来差遣做使用。所以一个重生悔改的基督徒啊，应该是随时等候回应神呼召的人，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啊。那我想无论是今天你要神呼召你做传道人，神呼召你在教会里面做各式各样的服事，小组长、儿童老师、执事，教会里面打扫，我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的。我想没有哪一个人没有办法跟神讲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甚至还在认识神、接受神的人都可以去讲这件事，这句话跟神讲。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借着这个话语来提醒我们，你对于以赛亚的呼召今天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处在一个嘴唇不洁环境的当中的人，更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你是那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谢谢你仍然是坐在宝座为王、主持一切的事情的那一位主，知道无论今天世界如何等的堕落，无论何等这个国家如何何等的荒凉、何等的衰败，但是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位在这边，在认识你、在寻求你的人当中，再来呼召他们，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来跟随你。也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主呼召的人，来承负一生当中侍奉神的人，将你自己摆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最重要的那一位。我们感谢你，求你来纪念这一切我们的寻求、一切的祷告，让你自己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你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自己能够看到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将这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